此时他不恨不痛低头走，真是苦尽死让 心。 花一定风 儿女的女的小残奴，他是一种汉非洲，都是为叫乱中生自由，他愁鼻中无一头，分明是把那飞燕勾心动，外外一种乱缠绵，只因牵挂痴心痛心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《西厢记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《双列记》《夸父》。听众朋友，朱冬韵演唱的越剧今天就要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